有4到5天的好天的时间，这是欧洲。对于澳大利亚来说，高温天气现在还在墨尔本这个笼罩着。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41度，实际上它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了2天。这主要是副热带高压正在影响着澳洲东南部这一带，所以高温天气主要是在墨尔本，但像悉尼这一带温度并不是特别高，是在30度上下。 嗯，这是大洋洲的天气情况。嗯， 对。如果说要说到北美，主要是在西海岸，这个现在主要是降雨天气，然后呢，它从明天后天开始向东移动，主要是影响美国中部的一些地区。但是对于东部来说，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升温的状态，所以啊，东西天气不太一样。所以你要出门旅行的话，要了解这些天气的特点。 嗯，谢谢李老师。今天看起来咱们北京的天气是不错的，这两天温度好像稍微偏高一点点，但是、 啊、对。 但是好像据说是也还会有一个降温的一个过程，是吧？ 而且 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增减衣物。 降温过程主要是出现在22号之后，22号以后白天的最高气温就要降到0度以下了。 嗯。 然后呢，比如说最低的几天是在24到26号，23到25号这个期间，白天最高气温要降到-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要降到-10度以下。 嗯。 那又是一个新一轮的降温天气的到来。今天气温比较高，今天应该在8度上下。 嗯嗯，李老师，多问您一句，这个周末还不错吧？这个气温啊，或者是空气条件都还适宜大家出行吧？ 出行还是适宜的，但是呢，要比今天气温要有所下降了。比如说明天白天最高气温要降到3度，后天呢就要降到1度了，这是最高气温。 嗯， 因为后天天气要转阴了。 嗯， 然后山区还报了点零星小雪。 哦， 但是城区咱们仍然是没有报降雪。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我们下次再会好吗？ 好，下次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故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在周五的中午，欢迎各位来到周末任你游，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周末任你游。刚才听了天气条件的这样的提示之后呢，大家可能在这个周末得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因为从下个周的工作日开始，降温会持续进行。 嗯， 那么这个周末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哈。 对，太珍贵了。 这样的天气你想去哪里走一走呢？其实在节前的周末，可能大家没有太多的时间远游啊。那么就在我们的周边，就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的好去处。一说到冬天啊，大家可能会觉得畏手畏脚，但是一说到公园，可能大家想到的冬日的公园跟其他三个季节有截然不同的风光。 我觉得北方还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就是它冷， 嗯， 然后可以产生出一些因为冷而诞生的一些 项目， 娱乐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年的时候和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连线的时候， 嗯， 就提到过，他其实提示大家的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么一段时间里面，咱们的北京市的市属公园的各个冰场 包括冰雪场地啊， 对， 都是竞相的开放。 是， 那么这些开放之后，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到您家门口的公园去走了一遭呢？ 是， 是不是也享受到了这样的冬日的乐趣？那今天我们从这个周五开始，就有一个全新的主题，和大家一起冬日游园。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颐和园和北京植物园两家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在这两个地方，在这个周末，各位可以怎样去冬季游园？肯定娱乐的项目和方式是有很多种的。 嗯， 我们请到的是颐和园管理经营部的副主任宋世谦，您好。 大家好， 欢迎宋主任啊，来到我们环球旅行家。那坐在宋主任身边的这两位呢，我们依次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北京植物园宣传策划部的部长陈宇，陈宇老师您好。 哎，大家好。 嗯，坐在您身边的是您的同事，这是植物园的温室中心主任李鹏，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三位专家到齐了，咱们就有的可玩了。 是 啊，今天说到这个冬季游园，我想先问问陈宇老师，这个冬天去园子里的人多吗？ 植物园来说，冬天呢相对算是一个淡季，因为这个室外呢比较凋零，像春天春暖花开那种景象已经看不到。 知道你们其他三个季节特别忙，所以大家都心疼了。 那也感谢大家。 所以其实，在冬天，陈宇老师和李鹏呢，给大家带来的还有更多的信息，也有很好的去处，是吧？ 对对， 因为我一听，你看李鹏老师从温室中心过来的，这个温室感觉是冬季的好去处。 刚才我一到我们直播间，我就问李鹏老师，我说那个您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温度像不像温室？因为我们对机器要有保护嘛，所以刚才我们看了一下，是大概是26度上下啊，差不多这个温度跟温室有的可比吗？ 是温室的话，是对植物给予保护啊， 对对对， 所以它分几个区，不同的区域来说，有不同的温度啊，在相对这个高温的区域，基本上最高气温可能还都，比26度还要高， 还要高， 对，基本上控制在我们的最低温度啊，最低温度基本上也得控制在13度、15度以上啊。这样才能对植物比较好的一个保护。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听友是参加过我们之前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带大家， 跟着园一去植物园那会儿， 对，就是曾经和大家一起去过植物园，但是当时是夏天 啊， 就是夏天进温室的时候会稍显有一点略微烦躁，因为有点太热， 是不是觉得更热？ 对， 不，因为它植物嘛，温室植物它需要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温度， 是是是， 因为热带地区它常年一个温度，所以夏天它也不能太高温度，也会影响它的生长。 哦， 不是说热带它就越热越好，它一个最理想的温度，那像夏季我们也会控制在最高温度，最好也是控制在26度、27、28度以内啊，再高了，因为我们有降温的系统， 对， 空调啊，通风啊，通过各种手段来取它降温，达到它理想的一个温度。 李鹏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也给大家一个提示，不论是咱们人类还是植物动物，它都需要一个适宜的温度，不是越高越好，节能还是很重要啊。刚才一说，就是我和袁一，咱们都是祖国的花朵啊，跟这个植物园的温室的植物是一样的待遇。那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宋主任啊，在颐和园这边，刚才我们说植物园，他们说在这个季节呢，人相对会少一些。颐和园呢，这个游园的情况怎么样？ 颐和园呢也等于属于现在是淡季啊，我们就是日常也进行人工统计，但基本上现在保持在每天7000-8000人左右。 这个跟每年的那个高峰的一个数字相差非常大，是吧？就是在 旺旅游旺季来说是相差非常大， 是吧？ 是是。 一般我们听到旺季的数字的时候都望而却步，有的时候觉得人太多了，是不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可以逆向思维一下？我们错峰，在这个季节在园子里走一走，可能你会感受到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您说的这个我觉得非常赞同啊，因为我们这个颐和园也是啊，特别是淡季有淡季的美。 对 啊， 对， 然后像这个前段时间就是这个金光穿洞也是非常吸引人。 哎呦， 特别是 对金光穿洞，哎呀，那个照片啊简直前一段时间是传遍网络了。 对，这个非常火，等于其实在不光有金光穿洞，其实在那个余晖日落的时候，等于是走在长廊或走在西区，在这个秋日的美景下，颐和园的景色是另有一番风光。 对，到了冬天呢，它温度虽然低了，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景色是不一样了。我记得12月份的时候，石碣拱桥那个地方的这个穿洞的一个景象，那个照片呢被无数人传播。然后呢，我还看到说颐和园有一个叫特别的网红啊，走红网络，他们说什么呢？你说是猫是吧？我上次看到是北京新闻里面咱们报了一条，说那个颐和园啊，在跟它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 那个小的垃圾桶，结果就变成网红了，很多人纷纷跟来桶合影、哦、说明它的造型啊，说明它的这个色彩肯定是非常漂亮的。嗯嗯，刚才提到这是颐和园，我们说了两家这个今天我们请来的公园的嘉宾啊，跟大家说到的冬日游园呢有很重要的项目，就是关于冰雪项目。其实我在这个新年一开始跟袁一聊到我们的冰雪项目的时候，也说过咱们北京市的叫做11处的冰雪场地和7处的冰场，其实已经在这个时间全部都开放了。那么植物园这边呢，我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对植物园呢可能更多的是对植物是对花卉的了解，咱们的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嗯，让陈云老师给我们先介绍几句。 哎，好的。嗯，植物园的冰场呢相对来说比较小，它就在我们科普馆的东侧，越剧园沉床区域。我们这个呢完全是一个人工的冰场， 嗯， 都是由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这个通过注水泼冰铸成的这么一个冰场。它主要呢是针对这个亲子游园进行一些这个活动， 嗯， 包括像一些卡通冰车啊、小的冰车啊、小的冰圈，非常适合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到这边来洗冰。 哎，陈云老师刚才说是工作人员这么辛苦的就是做出来的冰场啊，这个冰场在它在冬天之外前几个季节的时候它是做什么用的呀？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呢现在是我们儿童活动的这么一个区域，它在春季呢可能是一些有小的娱乐项目，夏季呢这儿会是做成一个小的泳池， 哦， 到冬季呢我们这可以变成一个冰场， 每个季节都利用起来了。 对对对，每个季节都利用出来，正这一个地儿用不同的季节， 嗯嗯， 方便大家进行不同的游乐。 我看到资料当中介绍说咱们叫人工浇筑冰场是有一些特点的，你比如说这个咱们从特别好的方面来说就是不会发生冰面的融化，是吧？ 对， 哦， 它安全性肯定是最有保证的，因为它的冰层厚度实际上是不到40厘米 啊。 嗯，即使比如说这个天气突然变热，这个冰层呢有一些这个开裂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生危险。 对对对， 嗯 嗯，就是没有坠冰的现象。 对对对， 刚才您说过了，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项目，像什么冰车。 对， 冰车，我看了一下这个什么单人、双人分还挺多的。 对，由于现在一个是咱们要那个引进一些，比如像卡通冰车这种， 嗯， 看着去好玩的冰车，吸引这个小朋友来玩；再一个就是做这种双人冰车，也是方便大人带着孩子一块在这儿玩。 哦， 包括像我们这个冰圈，一般都是在雪场上，人家可以见到有雪圈。我们这个呢， 嗯， 是直接用它在冰上边使用这种东西，很多小朋友也非常感兴趣。 哦，单人的冰圈。哦，还有什么卡通冰车。 对对对， 嗯，现在在上面玩的人多吗？平时周末的人会有多一些。 对，周末那个冰场上你看基本上人就都快满了。 嗯， 哎，我记得前几年还有过，就是有那个阿拉斯加和哈士奇的那雪橇狗，现在还有吗？ 那些是在那个玉渊潭和唐人街雪场上。 哦， 对，这 他还是得在雪场上。 对对对，那些是在雪场。 哦， 对，今年有没有我这现在还不好确定。 没关系，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详细的情况啊，其他几家公园也会在陆续的几周当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对，对， 是让在春节之前咱们都有这样的机会，更多的了解一下您在这个节假日当中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玩，特别是冰场和冰雪场的项目。 嗯 嗯，刚才陈宇老师说到的这是咱们植物园的冰场，那个地点您刚才是说了一下，是在 植物园科普馆的东侧， 科普馆的东边。 对对对， 我看这个资料当中写的这句，我求证一下哈， 嗯嗯， 叫越剧园沉 床 区。 对对，那个区域的名字叫越剧园沉床区。 哎呦，在这玩我都觉得是在那个，没有看不见的花海里啊，因为平常看它是那个样子， 就觉得冰场化了以后都是月季园是吗？ 真 的，名字起的真 好。它春节，尤其是那个5月底6月初的时候， 嗯， 那款区域周围是一个大的这个月季沉床， 嗯， 周围大概有10万株的月季花会盛放。 嗯， 到了这个冬天，你一看，哎，变了，那个冰场了。嗯， 对， 这是咱们植物园这边的冰场。说到冰场，我们要说一个更大的冰场了啊！我们来有请颐和园管理经营部的副主任宋主任给大家说说颐和园的冰场。颐和园冰场一说啊，咱们北京那就有好几个之最，是吧？ 对，这个说来是今年的颐和园的冰场是已经是第4届啊，叫圆梦冬奥相约颐和，就是冰场健身活动。 嗯 嗯，今年的冰场呢是从1月13号进行开了啊，然后我们那个冰场呢主要分两个大的区域，一个是昆明湖的主湖区，还有一个西堤的冰滑梯区域。 啊，专门有一个冰滑梯区域。 对，我们专门等于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开始第3届的时候设的冰滑梯的一个区域。 嗯， 然后深受大家的欢迎。 我们的冰上项目呢很多，非常适合青少年和儿童参与， 就是因为地方大，它可以开展项目特别特别多。 对对对，我们项目有单人冰车、双人冰车，还有这个冰上自行车、什么电动碰碰车、电动冰船以及电动冰狗，还有像他们的可以冰鞋、速滑等等，一共十余个冰上娱乐项目， 真是不少。 投入的那个设施呢，有5900多，非常能够满足咱们不同游客的不同的需求。 我的天哪！刚才您说那个开放日期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我说那个在大概12月份的时候，大家就在等嘛，然后等到1月份的时候，我记得1月第一周，就是新年第一周的时候， 对， 我看到新闻稿就说，哎，有一些冰场已经开了，有一些冰场呢马上就要开，然后就是说。颐和园那个冰场， 主要在测量那个冰的厚度。 对，然后后来我就看到说，在1月13号之前，是不是咱们就部分区域是不是已经都开过？ 对，因为我们是根据那个冰场的厚度， 对， 然后部分地区进行开放。 所以到最后我一看这个，最后这条的时候，说到13号是全面开放，是吧？ 对， 就上个周末嘛。 上个周末就是全面开放。 全面开放。 对，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大家等的时间啊，等这个多心急，所以每次看到这新闻的时候就觉得赶紧开，赶紧开，赶紧开。到了最后。我们看到这个13号开了以后，一共是70万平米，是吧？ 对，70万平米， 这个应该是咱们北京最大的 天然冰场， 天然 市区天然冰场。 咱们一定要把它说准确了， 对， 天然冰场最大的一个啊。那么颐和园的这个冰场一开以后，也就标志着咱们叫北京城的六大天然冰场全部开放，是吧？ 啊， 是这样一个 概念。对对，是这样的。 跟大家说说吧，这个冰场，宋主任，您在这冰场上玩过吗？ 可以这么说吧，我们非常喜欢。然后每年我们都， 您是近 结合工作，哎，然后进行上冰上啊，然后进行安全检查，亲自要进行体 验。 对对对。然后在这儿呢，我也要重点推荐一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西区的冰滑梯去重点游览一下。 这个特别的有意思，冰滑梯这个区域是单独一个区域。 单独一个区域，它这个呢是等于是那个冰滑梯的高度呢是6米，然后冰的滑道呢是42米。然后登上冰滑梯的顶端呢，反正就当可以看到颐和园的冬季高空俯视了这种美景，同时呢能体现这个冬季游玩的一种新的一个乐趣。 这个滑梯还挺长的，而且我觉得坡度设计的刚刚好，就没有很陡，整个就是在滑行过程当中你可以比较长时间的体验到在冰上滑行的这样的乐趣。 真是 是吧。 这个没有看到现场或者没有像我跟袁一一样这么直观看图片的朋友，都不太了解这个冰滑梯是怎么弄的。宋主任，您跟大家说说吧，这冰滑梯每年做着麻烦吗？这么大一个东西摆着， 是先把架子搭上，然后往上浇水， 看起来就像一个工地一样。 因为它这个底下是拿那个就是钢管搭的一个架子啊，因为它呢考虑到一个安全的问题，因为从上面对下往上下有一个俯冲的有一个力量， 对， 所以我们在为什么要在西区这个位置上建这个冰滑梯呢？因为它这个底下的水面非常浅，基本上就是冰下就已经冻到土层，所以我们 就全冻上了。 对，等于我们就为了保证游客的一个安全，然后同时一个施工的一个使用。所以我们就是考虑在西区 这一片冰的区域是最瓷实的，然后就可以搭上这个钢架的， 对，确保游客的一个安全。 它其实是一个直角三角形侧面的一个图，大家可以算一下，高5米，长就最长那个边是15米，可以算出底面那个边是多长，根据勾股定理 啊。这个你帮我算吧。 文科生。 所以这样一个冰滑梯其实每年可能吸引的人也会很多很多 很多。对对，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孩子们应该是特别喜欢这样的地方， 大人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滑下去，因为这个滑梯还是挺大的。 那么像这样的冰滑梯，根据宋主任您的经验，它从现在开放以后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是这样的， 当然我知道天气变化可能是无常的。 对对对，因为是这样的，按照往年的一个经验，等于是我们现在每天的早晨8点以前 啊， 还有这个中午就是最高温的时候，就下午2点14点，我们要对冰层的一个厚度进行每天的一个检测。 每天还有时间点来检测。 对，要进行检，每天的最高温的时候进行一个检测，冰层的厚度检测，确保这个冰层厚度达到一个咱们就是游客上冰的一个安全。然后根据往年呢，就基本上我们就是在，2月初，就是，这个 今年如果2月初的话，对。还没到春节。 对就是没有到春节，就是立春就要之前就要关闭了。所以也请大家就是趁早机会。 说的对，今年因为过年太晚了。 对 对对。 那每天这个开放的时间有具体的一个？ 每天的开放时间呢，什么是早8点半至下午4点半。 哦，下午四点半钟。 对对， 嗯嗯，这是说的冰滑梯区域，还是说整个的冰场？ 这个冰场开放区域， 整个冰场都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嗯嗯。那颐和园咱们在冬季游园的时候的这个关闭的时间，应该是每天是？ 是早晨七点开放， 看七点开、 到下午那个六点。 哦，游园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对对 对， 但是一定要记住了，在冰场的这个关门的时间是提前的。 对对对对， 嗯嗯。刚才我们了解的这是颐和园的冰场，其实还有很多的信息啊。你比如说，说到颐和园冰场有很多的出入口。是吧？ 对对， 有很多的，还有几个码头，不同的设置，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就近入园的这个方向来决定一下从什么地方进入冰场，是吧？ 对，因为那个颐和园那个70万平米面积非常大， 嗯， 我们从东侧还有西侧等于设了五个的那个上冰的一个码头， 嗯嗯， 主要是有排云殿码头、玉兰堂码头， 嗯， 这个铜牛码头。南湖岛码头， 嗯， 还有这冰滑梯附近的西堤码头， 西堤码头， 对对对，一共五个码头， 嗯， 方便游客就近选择， 嗯， 你知道社交媒体上对于颐和园冰场出镜率最高的是那个黄色的龙车，带俩轮子的，那个是什么项目？ 哦、这真是一个龙的造型， 对，一个龙的造型。 它那是叫电动冰狗，电动冰船。 哦，是电动的。 对对对。 那这种轮子在冰上走不会很滑吗？ 它有电动，它用电驱动。 哦， 也非常刺激。 对对对，肯定啊，要吃出溜啊！ 哎，刚才您介绍的说，就是电动冰狗，咱们一个俗称，但是它做成可以不同的造型， 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 嗯， 这个当中能好像 能坐 几个人呢， 能坐好几个人呢， 挺大的，嗯 嗯，你看， 对，这是说到咱们70万平米的北京市区最大的天然冰场全面开放，这也是标志着咱们北京所有的冰场。基本上在今年都开了。 嗯嗯。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基本上就是北京市的这些冰场，因为今年春节晚，所以大概都会在春节之前、立春那个时间就陆续的就关闭了、所以那么在春节期间，咱们留在北京过年的朋友们都有哪些去处可以在这些公园当中选择？ 嗯， 我们在稍后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当中也会提前给各位一些规划 啊。另外呢，注意了，我们下半时段可能会说到在春节期间各个公园的一些准备的项目， 对、 包括我们植物园其实重头戏还没有提到，咱们的温室的这个赏花赏植物的项目呢，一会儿会为大家详细来做介绍。 嗯。 我是谁家那小谁，身强赛过霍利奎，毛俊赛过猛张飞，干燃发型亮又黑，是走南闯过北，气质出众又拔萃，长江黄河喝过水，河边暴地雷亲过嘴，喝醉很憔悴，是满脸千人吹，你是西人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丁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丁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他是谁家那小谁，身材赛过杨贵妃，貌美赛过七仙妹，婀娜多姿如翡翠，男女女配都是二十郎当岁，纯洁幸福勇敢追，爱打爱 K 绝不气馁，可他很自卑，是满脸人倒霉，您是白天摸过黑，还是夜里做过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丁吧，我们穷开心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丁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制度新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周末任你游从这一期开始就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我们的冬季游园系列。 嗯，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颐和园管理经营部的副主任宋世谦，宋主任。宋主任你好。 大家好。 坐在宋主任身边的还有我们的另外一家，是来自北京植物园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植物园宣传策划部的部长陈宇。陈宇老师您好。 哎，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植物园温室中心主任李鹏，李鹏老师您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的最后是提到了那个最大的天然冰场啊， 是 我刚才怎么说来着？叫皇家博物馆天然冰场，咱们颐和园真是 茶冰的地方，感觉是。 上次看那老炮的时候，真的是说在颐和园后头一野湖。 野湖，对对对。但是咱们这个颐和园现在开放的这些面积都是有安全的配备 的， 是 安全 的， 对，都是有安全的，没有问题的。 刚才说过了这个冰场的项目。忘了问植物园咱们陈宇老师一句啊，就是咱们植物园这个冰场基本上每年到什么时候，差不多的时间是吧？应该跟其他的冰场。 植物园的这个冰场因为是人工的，而且它这个安全性比较有保障，所以它的这个时间呢会相对长一些。我们现在预计呢是开放到3月2号。 嚯， 可以开过春节。 这一下就延续了好长时间。 主要就是还是刚陈宇老师说的，因为你们是人工造的冰，然后底下是没有水面的，所以它化起来可能就会少， 没有那么危险。 对 对吧？ 对，而且我们也是根据天气情况，如果要是春节期间， 总之可以跨一个春节嘛， 对， 还是可以去玩一下。 相信时间要长一些。 这么说，就是对这个冰是上瘾的朋友啊，如果别的冰场关了，植物园怎么还开着？ 这个小冰场还可以让大家玩一玩。 但事实上，说到植物园，这个刚才说主要的这个项目啊，咱们要说冬天。 真的最值得去看的，还是咱们的温室当中的东西。来，我们有请来自温室中心的主任李鹏跟大家好好来说说咱们植物园这个温室在冬季有哪些值得推荐的，有哪些您想要介绍给大家的。 好吧，那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京植物园这个热带展览温室冬季有些这个哪些看点啊，有几种特别的植物吧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从一进门啊，从我们一进门， 听好了，李鹏老师带着大家进门了。 对，咱们路线从我们一进门呢，我们左手边啊，可以看到一种植物，就是像门帘似的啊，一丝丝一丝丝的垂掉下来了。叫锦屏藤啊，它是由非常紫红色的这个一看到一条一条线垂下来的。丝丝缕缕的这个啊，非常漂亮。这叫锦屏藤，是 什么颜色？ 是紫红色的，紫红色的，这个近期也是长得比较长势不错啊，很多现在游人进去以后一进门都先看到它啊。 我真是没见过这个植物。 对， 我见过，我有印象，就是就像李老师说的一样，一进门就跟门帘儿你撩开。 对， 而且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多好的一个寓意。 它可以穿进去，你可以走没关系。但是呢，它是什么呢？它不是枝条，它是植物的根。它 是 植物 根 啊，对， 根是暴露在空气中的。 对，它是植物的气生根啊，它就空气湿度各方面合适，它就根就会垂下来，它不用长在土里啊，所以越它还会越长越长，所以是非常壮观的，可以说基本上现在在北京应该是挺难得一见的。在南方的这个云南版纳这些热带地区，就它是种在室外的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室外人家把它当就真是成门帘了，或者隔开啊，撩开就进去，其实是活的啊植物。 开门见山，咱们这是进门先看见，叫做什么藤？ 叫锦屏藤。 锦屏藤， 它俗名也叫红丝线，就比较生动的一个红丝线啊，像红的丝线一条一条的啊。然后我们的再往里走呢，还能看到一些也是非常壮观的一个叫昆士兰瓶干树，瓶干树。 瓶干树 ，你从名字上可以就是想象它就瓶干嘛，瓶子的像 瓶子 一样 的 树干的、在六米左右的高度啊，六米左右高度，它的直径在1.7米左右，它的周长应该说几人环抱，可以说您感受到基本上在5米多。可能差不多三个人环抱才能环抱这一棵 哇， 昆士兰瓶干树。 刚才说昆士兰，这是澳大利亚的， 对，它就产地就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地区还周边地区产地，所以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储水能力非常强啊，储水能力非常强， 那么大肚子 吗？对对对，它从就是树干会膨胀，会膨胀很粗，然后头会比较小，所以看着像一个粗大的瓶子上去，然后小的口， 就是刚才说大肚子。 对对对对，而且它基本上它是在前期会长得不快啊，所以它几年以后它会膨胀，长得比较大啊。 那就是说它那肚子都 是 水了，是 吗？ 对对对，它15年，我们是15年，它的树干才会开始膨大啊。所以想想它长这么大，已经长了非常多的年头了。 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也是值得大家看的一个看点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还有在这个棕榈区，我们这个棕榈区可以看到一些像酒瓶椰子，也是比较形态上比较， 这属于棕榈树吗？ 棕榈科植物， 棕榈科植物， 对，就跟棕榈树是一个科的啊。 亲戚， 对，它的特点也是酒瓶嘛，也是像酒瓶的小小底，圆的底，然后大脖子起来了，就像一个插花的那些小花瓶似的，类似。 这种树看着都挺可爱的，我觉得。 对对对，还有你们生活中可以就是咱们可以见到的蒲葵，蒲葵是来做什么？就是你可以作为蒲扇嘛。做蒲扇的蒲葵的原料就是在蒲葵上剪下来来做的对。 那它原本长的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到蒲扇是那样的， 它蒲扇是一个圆的嘛，它是一像手掌是分出去的非常大的一个掌状的一个叶子然后蒲扇是把它们的分支给去掉，就成一个中间的这块底部就比较圆了它可以做成蒲扇。 咱们可以知道一下蒲扇是从哪儿来的。 对，蒲葵蒲扇就从蒲葵上来的这也是一个算是科普的一个点吧 这是温室当中的一个好推荐。 对对对，温室的一个好推荐。然后呢 在我们的二楼，二楼还有一个叫这个沙干旱的沙漠植物区。 嗯 啊，沙漠植物区， 这都是沙漠里的植物， 对，沙漠里的植物，仙人掌科呀，一些多浆类的植物啊。 哎，我老听到一个名字，他们老说那个沙漠玫瑰。 对，沙漠玫瑰，沙漠玫瑰现在正在开。 沙漠玫瑰究竟 是 玫瑰吗？ 不是玫瑰， 它只是给了它这个名字。 对，它这个名呢，它是因为这个沙漠玫瑰啊，它是生长在基本上沙漠附近的地带 啊， 然后呢它开起花呢就形容像玫瑰一样的红嘛，是这么来说的，对，比较娇艳，所以它叫沙漠玫瑰，它其实是夹竹桃科的一个植物。 哦，现在正在开， 现在正在开，这也是比较漂亮的， 体型也不是很大那种。 对，体型也不大，因为现在这个沙漠玫瑰也是比较普遍了，在市场上基本上可以看到也有卖的了啊。 但拿回家不好养吧？ 对，拿回家的家里的条件呢，就是肯定没有温室的条件好。 嗯， 主要是湿度不够是吗？ 它还不是湿度， 哎，不对， 因为 它是在沙漠， 对，它比较喜欢干燥一些啊。 那按理说北京这有暖气的屋里应该很好 好多朋友都觉得那个它的这个比如说温室当中养了很多植物， 对， 自己都好养， 对， 结果呢拿回去之后 就不 是那个意思 了。 相对来说沙漠玫瑰在家还是可以的， 嗯， 啊，因为它不需要湿度那么大， 嗯， 啊，它比较像干燥的环境， 嗯， 啊，但是它其他的还有营养水分的控制还是不一样。 那既然是有这样的问题原因，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留在朋友们去植物园的温室当中参观的时候，你一定能学到一些养殖它的知识。 对， 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在这个区域除了沙漠玫瑰正在开， 嗯， 还有就是巨人柱，还有一个比较壮观的巨人柱， 这又是一个什么呢？ 啊，对，巨人柱， 是仙人球仙人掌吗？ 对，巨人柱也是这个仙人掌科的植物啊， 就是那种长得笔直笔直的仙人掌 啊， 嗯，它像 特高那种。 对，其实如果去过国外，不是，它还不是一根柱子，它去的国外，你可以看到在美国的，对，墨西哥，这种。嗯，美国亚利桑那 竖了手指那种感觉是吗？ 对，就两根手指，比如说两根手指，或者中间分出一只的，就这种的，你明白吗？它能够长最高能够长到这个大概有15米高。 我的天！ 所以我们那儿的现在基本上在5米左右，4-5米吧。这个也是非常壮观的，而且它呢，在仙人掌科里可以说是仙人掌科这个巨柱仙人掌属里就是唯一的一个物种，而且它也是仙人掌科里头算是最高的仙人掌科植物之一了。 哦， 对， 这叫巨人柱。 对对对，而且 是很高大。 对，而且它的 像是在做一个摇滚音乐的手势是吧？ 啊，对， 超类似，类似，对对对，而且它前期生长非常缓慢，它的它野生的条件下，它基本上10年才能长4厘米高。 啊， 10年4厘米， 长得特别特别慢， 太慢了。这 那要长到那么高， 对， 那得多少年了？ 所以基本上像我们这个，基本上肯定是在50年以上，咱们保守估计， 啊，至少 将近百年了，也差不多了。 对，您那儿全是长寿的生命啊？ 对，有些是这样，有些是这样。这基本上这个仙人掌科植物，它可能多一些， 寿命更长， 对，寿命更长一些。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雨林植物区了， 嗯， 热带雨林植物区，啊， 热带雨林植物区温度会不会 热带雨林植物区呢？温度会高一些， 嗯， 它是属于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下嘛， 啊， 所以它比其他的区，因为经过我们的这个二楼的沙漠区，就到了雨林区， 嗯， 你会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它区别， 嗯， 因为沙漠植物区它是比较干燥的， 嗯， 然后往下一走，你就会感觉到 湿度。 对，湿度就起来了，但是温度也比较高啊，但是湿度就起了，非常的，你感觉就潮湿。 嗯 啊， 您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在这热带雨林当中，咱们能看什么东西？ 热带雨林可能就是大家去第一感受啊， 嗯， 觉得可能绿油油的，一片绿油油的， 嗯， 可能觉得啊， 嗯， 没什么像看花的，刚才说沙漠玫瑰啊那么惊艳，啊， 色彩的东西， 对，没什么色彩的，嗯，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科普来说， 嗯， 还有丰富程度要非更多 更多， 啊，因为雨林，咱们的热带雨林地区有很多的这个珍稀植物啊， 嗯， 比如说咱们的国家一级的保护植物望天树啊，望天树， 一听这个儿也不小吧？ 对，一听这个名字就望天树嘛，就往天上去的嘛，所以它的最高的这刚才咱们也聊到了，最高能达到7-8米高， 哇，哦哦哦哦， 这就是它在雨林的一个 适者生存的一个状态下，因为雨林的热带雨林它是遮天蔽日，可以说你如果不去长得高去争夺养分的话，那它可能就被 淘汰掉了 啊。所以就是最高的这个望天树啊，然后呢这里面还能看到大家可能知道的一些箭毒木。箭毒木呢，它族名也叫箭血封喉啊。 哇，好帅的名字！ 可能大家听说它就是作为这个武器哈，这有 哦， 因为它的枝叶有剧毒嘛， 对， 所以咱们电视上看到可能印第安人啊这些蘸它的枝叶去捕杀猎物或者怎么样打仗啊，有那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是。 所以我们在故事里听到的很多东西，你可以在植物园的温室当中亲眼看到， 对， 它究竟是长什么样的？ 对。 其实提到这个李鹏老师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温室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相约有一期专题来跟大家说说哈。 对， 今天时间真的是 非常多，说的话肯定 说服了。这样，李鹏老师您先休息一下，我们把最后这点时间呢，还是要留给来自颐和园的宋主任。宋主任刚才说到这个春节期间其实颐和园还有更多的一些安排，对不对？ 对，颐和园是这样，就是按照每年的一个我们颐和园的工作计划也是，然后我们今年呢在春节期间我们举办第七届的奥古幽香梅花腊梅迎春文化展。 奥古幽香腊梅展。 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颐和园的耕织图水操学堂一个展厅。一共是设四个展厅。也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项目，深受北京市市民的欢迎。 就是春节期间免费开放的。 免费开放。对。主要展出呢以那个梅花和腊梅盆景为主。然后我们计划展出呢是盆景和其他一些植物近100盆。十多个品种。盆景呢主要是以这个直干还有斜干。 对， 还有悬崖式以及那个风吹式啊等多种形式，这个盆景形式。同时呢，我们这个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部分的那个梅庄盆景，部分已经达到百年以上，当然显得非常有苍劲。 对， 突出了一个北方的一个园林景色的一个特点。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个室内的一个盆景展览。 对， 同时如果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陆地，就是乐农轩景区有这个腊梅的陆地。花期也是正在开放之中啊，希望大家有兴趣去现场观看。 对， 你说这今天从冰雪项目说到这个梅花腊梅，就是一种冬去春来的感觉， 而且特别有春节的这个意味了。 是， 对。 最后呢，宋主任，我记得刚才您还跟我们提过一句，有一个咱们的文昌院那边的一个珍品展。 对，然后这块呢，就是颐和园文昌院景区，因就是它这个文昌院，我们属于是那个园中园一个其中的一个景区，主要展出颐和园的文物精品展览。 这个难得一见啊！ 结合这个就是这个文物展厅的一个改造，然后我们现在办了两个展览，一个是从12月19号，也就是2017年的12月19号，就是常年展厅进行开放。这一个呢是这个就是颐和园的，就是外国文物展，就是当时是外国这个各个使节送给就是慈禧祝寿 的 一些的一个生活日常用品等等。 所以呢，这些展览咱们在春节期，其实这一段时间已经 在开放了啊， 一直可以持续到春节。 对，还有同时还有一个展厅呢，就是我们一个就是清宫的工艺盆景展，也是一直在展出。 好， 再次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周末增添了很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 这个时间真的是不够用啊，我们相约下一期跟大家继续冬季游园。 之后是住在巴西乐，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

敬请关注。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